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个局面啊，可以叫两岸三地啊。咱们刚迎来一位刚从台湾飞过来的女士，黄薇啊。 你好，大家好。哎， 这是秀媛介绍来的，又做主持人，还是时尚大师。 不敢。 听说吴淑珍穿什么衣服都请教你，是吧？ 有问过我了。 有问过你？ 是别人问我了。 我给你介绍，你们台湾有小马哥，我们这儿有一老马哥，马先生啊。 你好，马老师。 哎，马老师，这个是古董艺术品收藏家。 这个我爱，这个我爱，古董我爱。 哦，时尚也爱，古董也爱。 当然了，这个没有古董怎么会有时尚呢？ 是爱古董还是爱古董一样的男人呢？ 我都爱。 这马老师这典型的土生土长代表北京， 是 对吧？ 是 你就是台湾。 对， 我呢，这个我要说，我代表香港，香港人民都不答应。我是香港临时居民，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好啊，因为呢现在播。还是在2006年，重播下周一已经到了2007猪年，新的一年。 好啊，这一集一个节目一集节目就可以做两年。 就会说话啊！我最近跟好多朋友聊天啊，确实感觉有一个感觉啊，共同的一个字儿，就快。说是这一年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？马老师，您年长一点，是不是这感觉尤其嗖嗖的？ 对，越来越快，感觉。 你这能快到一什么程度？那天，我现在就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呢，你像我跟一个朋友，上个周末说去哪儿吃饭，他说去那家四川馆子吃饭。我说昨天刚去，怎么又去？他说你这日子怎么越过越没了？咱们是上个周末去那儿吃的， 是 丢了。你这就好像说周一到周五。我连轴转工作五天，周末见朋友，但是你看中间这五天，我就能一下子就以为是发生在昨天， 就像好像一眨眼就过了。 真是时光如电呢。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种快到有点错觉，就是这事情到底是今年发生的还是去年发生的，或者是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，好像那个时间跟地方已经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快到这样 了是吗？ 因为我想，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常常让我们飞来飞去，全世界在那边跑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，甚至有时候旅馆房间醒来，我说等一下，我现在人在哪里，然后会走错房间。 走错， 不是因为昨天的旅馆房间号码是几 点？哎，不过呀，这个马先生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比如说这个。这过去一年了，2006年，您这个脑子里晃过什么印象？ 我觉得我们有一件大事就是要办奥运会，那么我想过了这年呢就剩了一年了，因为2008年就要开幕了嘛。 对。 那么大家很多时候为这个事担心，你比如北京，我觉得今年一年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堵车。 哎，这是老话题了。 老话题，但是呢它使你的效率整个全部降低。那么我想刚才说这一年过得很快，那我们很大程度上都浪费在路上，很不值。 所以现在好多问题啊都出在这个快上面。 对。 而且你还说奥运，我跟你讲，最近我们这儿迎2008年奥运嘛，北京市现在出来就是说所有的饭馆都要有英文的菜单的名字。 这比较麻烦。 对，这一下子搞出来了，原来我们很多中国菜翻译的名字啊都听起来太奇怪了，我跟你说。比如说中文的叫四喜丸子，你知道咱们菜单上翻译叫什么呢？四个高兴的肉团儿。还有叫什么，我发现有些东西啊把本质给翻译出来了，宫保鸡丁，那翻译什么呢？叫花生辣椒和葱炒肉，这翻译成英文直译那就这样。更逗说童子鸡，你知道现在我们翻译成什么呢？没有性生活的鸡，给外国人看这个，挺逗的。 还有我也注意到这种直译的笑话啊，像我们不是常洗手间里面烘手机吗？但是我们平常手机在中文是这个手机嘛？ 手机，对啊，对啊。 但是烘接电话叫手机嘛？但烘手机翻成英文叫做 bake the cell phone， 啥意思啊？ 就是烘你的。手机 啊，烘你的手机。 不是，它其实是烘手的机器嘛。 对 就英文就变成叫做 bake， 叫 烤箱里面那个轰哦，嗯 ，bake the cell phone。 所以啊，这现在这世界啊，这真是越来越连成一体了，对吧？这什么事儿都得中西翻译，麻婆豆腐你知道都翻译成什么呢？就是一脸雀斑的女人做的豆腐。不是，我就马老师刚才说的事儿啊，我有感触。你比如说你这人呢、啊，就因什么而依存？比如说你要依赖车，所以就你说北京你堵车这事儿就是个事儿。我再跟你说一个，你依赖网络，现在到什么程度？你这台湾来客，你知道你们那儿闹地震了吗？ 对，恒春这次的地震真的造成，我想当然除了非常不幸的一家里面，这个八口里面死了两个人哦，这个是比较不幸。但从那个事件就可以看到无私的爱，就是说父母保护小孩在那一刻哦，他就是用肉身去保护小孩。 啊，死的是两个大人， 一个是爸爸，一个是妈妈，然后他们都是发现的时候都是怀里抱着小孩，小孩活存下来。 哎呦天哪！ 所以就是完全是用肉身，真的是肉身保护小孩。 人性的伟大有时候永远有在一个瞬间表现，其实事先准备好的都不怎么伟大。 真的， 就事先准备的人冲上去谁都不理， 对， 突然呢谁都不知道的，这时候就看出人性的那个本能的东西。 马先生经的地震多呀，这个有看出什么人性本能了？ 我很有意思，有时候一地震，我一看新闻有地震，我就想我这个从小时候的对地震的印象。我是这个64年邢台地震，这个好像70年代初的海城地震，76年的唐山大地震，84年的喀什地震，我全都在那个地方， 地震之王， 那对就赶上了，而且我赶到最巧的就是喀什地震，喀什地震呢，当时我们那时候坐长途车，那个长途车要从乌鲁木齐要开到喀什要开一个星期，很辛苦，就是白天开，晚上找个地儿住，然后那时候全是异族啊，当时都是那个维吾尔族人嘛，我那个语言也不通，我就一个人只身20几岁、特别愿意去，就是冒险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到了喀什以后呢，就是住在了一个宾馆里，那个宾馆呢，因为到那办完手续什么，坐在那刚坐在床上往上一坐，就开始震了。就是跟我坐床的那一瞬间同时就震。我一开始是怀疑这个床，我以为床是电动的还是怎么回事。对。后来发现是地震，然后也跑不出去，也不想跑，因为我知道地震跑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。 对。 你就等了一下，然后我就马上退了房，出来以后呢就找有平房的地方住。然后那时候还跟生人住一个屋，你知道吗？不像现在出差都是一个人住一个屋哈，不会跟生人。那时候就是两个人住一个屋，不认得那个人。然后呢，我就找了两个啤酒瓶子倒着搁在那个上面，然后就开始睡觉。他说这是为什么？我说如果再有震的话，他先倒，他一倒咱就窜出去。 恐怕他倒了你们也窜不出去了。 对，我们后来住的就是一个小院嘛，就是打开门就是操场。 至少平房里面是比较安全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921地震的时候，我正在做广播，在25楼，所以那晃得很厉害，我就看那个麦克风这样子转。 麦克风这么转、 真的。然后我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本性是什么，我当时居然没有害怕，我就去抢那麦克风，然后跟我说，各位观众，好像现在有一个蛮严重的地震。对，我自己这 那次。但是大家放心，我还在坚守岗位，人在话筒在。 我就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你才会知道你自己的本性的底线可能会是在哪里。 地震的时候不是特别可怕，因为当时顾不上。 对，真的。 但是很多人会慌乱，那个很有意思。那时候那个76年地震的时候嘛，那是早上凌晨3:42嘛，震的时候呢，我们家住在5楼上。五楼上就是一户，就是一层就两家嘛，那个门是打不开的，因为楼一歪一晃，你门是打不开的。然后能晃正的那一瞬间，两个人就通就同时就开了，一瞬间你就看到对方的人了，然后就往下跑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家里呢，我父亲睡觉是最轻的，可是那天他反常，他睡得特别死，所以我就叫爸爸赶紧起来。地震了，然后最逗的是我妈跟着和我们说：“爸爸，赶紧起来！”显然我妈就慌得不行，就慌得不行啊。 咱们接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知道你们那儿地震呢？把我们那儿给祸害了。 对， 海底电缆震断了10根，是得是10根吧？哎呦，我昨天看新闻，你说这就是人，你依赖这个哈，完全。学生咱想的咱没什么哈，这学生没法参加美国呀英国什么法国 考试 考试 报不上名了， 对呀、 报不上名，你说这个影响 多大，我就想起啊，就是那天我看一电视剧，就是说有一种恐怖袭击的可能性，到时候你这美国总统就得妥协， 嗯， 就是说我要有一个什么办法，发明一个什么病毒能瘫痪你的互联网， 对， 你说你这个整个世界， 对对对对，而且我知道这个是好像对商业来讲，那损失非常非常的浩大，上亿。然后听说这个修护这个要上5000多万，所以而且还要2个多礼拜才能够完全恢复。我甚至于知道，有船运公司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货的运送其实是非常重要。他们甚至于夸张到好像第二天那天，要派人坐飞机直接到香港去，因为船真都船不。都没有办法疏通嘛，坐飞机去拿这些单子来回这样跑， 天哪， 才不会耽误太多时间。 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人类呢，是否应该就是借这个机会思考一下，因为我们已经长时间来依赖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。因为我们如果因为全社会过去依赖不一样，你比如美国人依赖什么，日本人依赖什么，是吧？甚至大陆、台湾跟大陆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今天有了互联网，大家都相同。相同的时候呢，你一开始你不依赖都问题不大。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，大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。 没错。 今天他们说一个笑话，就是说。这人回家了，就是出门又回去了，一定是手机落了，就是说的就是这个 对 这个 依赖性。 而且呢，你今天我们手机不带在身上的时候特别别扭，就从心里别扭，那就是你太依赖了、那么你这个依赖还是个人的事情，这个网络的依赖是一个社会的事情。 是， 如果我们今天设想就是说这个地震的强度再大一点，彻底的断掉，或者说短期之内根本不可能修复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生存呢？ 真的。 所以马老师的观点是啊，是这个全球统一，那就是灭绝的先兆，是这么说吗？ 对，他是这样，就是生物学它有一个原理，就是当一个物种它的同一性出现的时候，是它灭绝的一个前提。就是它都趋向一致的时候，它就不能发展了。 所以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从时尚界最能够反映出来，就是说所谓在大家在大同的时候啊，地球村生活的时候，同中求异的趋势现在非常的明显。 没错，我现在说咱就是我们做媒体的嘛，都是总结什么2006哈，我的一个感觉啊，就是各家媒体，你看像什么三联、生活周刊、南方周末啊，都表示什么呢？承认今年的很多事儿，肯定你，可是呢又呼唤别的，比方说啊，讲这个徐静蕾，我们这儿一个女的，点击量博客很大。她一方面她说徐静蕾头脑也清醒，徐静蕾说呢，我听说过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词儿，我不觉得这跟数字有什么关系。然后那三联就开始说了，说是说这个比起追求点击率，也许追求知音更重要。 对， 好比你在说郭德纲，人家说今年他非著名相声演员成了。著名相声演员，这肯定，但是事实证明呢，他能拯救他自己，但是靠他一个人也拯救不了相声。 对， 那都是这种双刃剑的这种说法。 是，所以我想这个所谓为什么在大同的时候，大家回到捍卫自己的文化，回到自己的民族根去找一些可以发扬继续然后往前走的，我觉得这个趋势是非常非常迫切且需要的。 对，只有它个性化才能生存，你如果没有这个个性化的东西，大家都统一了，那就没有意义。你说你发布什么新的流行色，全世界都穿红，这就甭发，就别发布了，是不是？它都是一样的。 所以你刚刚说马老师现在做的事情啊，就很有价值。古董，他对古董的研究，这个是同不了的，这是非常非常独特性的。 现在也快同了，所有的人都奔着古董去，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过去收藏古董是一个很窄的行业，很窄的一个圈子喜欢，现在变成一个大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会出问题。 什么东西啊，就是一窝蜂，什么东西都一样。为什么现在老多学生想自杀呢？你知道跳楼，大学食堂跳楼的，他就是因为啊，他就奔着一头，比如说我要考高分，我要比你强。那达不到，受个挫折，咣当就跳楼。 对， 这实际是有生命危险的事儿，所以就是。 对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的偏差，或者是对生命的一种认知的一种偏差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。 哎，咱这是经国济世的，不，我出个题，就好比说，过去一年，两岸三地，哎，你们都有什么个人印象？就现在想拿出来说说的。 我 我觉得个人的事儿都不是很重要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就是想把我手头这点事儿做完了，然后我想轻松一点。我老计划着能不能下一年就退休了，就是，因为工作压力很大。因为就刚才说的，我们加快了这个速度，是不是你想不想加快？是社会加快了。 嗯。 因为有这个互联网，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快了。过去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写信，这信到你那儿得三天，你回来又得三天，这事儿六天。 嗯。 现在六秒钟就把这事儿搞定了。那我就得加快这个速度。 没错，这个，哎，你来自台湾的，你有什么印象？ 我的印象是觉得，因为我身为这个所谓的也是媒体工作者啊，我的印象是觉得在很多做很多事情啊，它的累积效果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它快，所有东西都很快，然而人喜新厌旧，或者是对事情的这个深度跟广度都不要求。 哎呦，真是我这一年我是觉得，你到时候一觉得，为什么说时间你觉得过得特别快啊？ 嗯， 好像说时间有一种观点说时间是由内容组成的，你要觉得快啊，是因为没内容，所以虚度时光。可是我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，内容太拥挤了，而且你后悔。你觉得，你比如说像我这就明显感觉，我说今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比如说我们的性、谎言、录像带这种事情上投注了我太多的关注，包括你比如说黄建强，人家辞个职，哎呀也搭上去我好几个夜晚，就是。这些事儿过后啊，你就觉得很没意思，就是。 就像我们台湾，我觉得今年几乎是政治影响了所有的事情，然后因为政治所引起的所谓的道德观、价值观，甚至于是对法律的新的认识，或者是到底是不是有很多的示范，你要怎么样教育下一代？这些东西我都觉得他是。 那为什么记者关于吴淑珍穿什么衣服都问你是什么意思？ 其实我觉得如果看穿了，我倒是也觉得他们来问我，本来有时候也觉得挺无聊的，对不对？来问我说他穿的是不是名牌，或者是价值多少钱。后来我仔细想想，其实我们人类啊，这个每一个跨时这个时代啊， 嗯， 它何尝不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或者是当时人类怎么穿、怎么过日子来去记载那个时代？ 嗯， 所以我想，这个来问我，跟这个就是一个社会演进史跟一个心理学吧。 好家伙，我不要这么复杂。吴淑珍穿衣服有品位吗？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，在这个时候，就是一个人的言行。 嗯。 来代表他的品味，而不是他选择了什么东西。今天是不是有钱花得起去买贵的东西就代表品味？我真的不觉得，我觉得那不等于。 啊，你像我呀，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，就是从香港来北京。 嗯。 但是啊，让我有一个感觉啊，你离开什么地方啊，你就会流连忘返那个地方，反而啊，老找机会回香港。回去之后啊，就一个人在街上走都很高兴。 嗯， 哎呦，觉得香港这真是个这么好的城市，华人，我觉得这是华人之光。就相比你说的，你也比起来北京，又觉得很多不好的地方。 嗯， 但是我最近，马老师，我跟你交流一下，那个我看见鲁迅当年说北京的一段话， 嗯， 到今天呢还好使。他说什么呢？北京像一片大沙漠，但是青年人还往这里跑，老年人也不大爱动。他说什么呢？活在沙漠式的北京城里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，但偶然看看世态人情，除了百物昂贵之外，就物价高之外，究竟还是五花八门。创造艺术的也有，制造流言的也有，肉麻的也有，有趣的也有。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，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到这儿的缘故。哎，我觉得他说的就说出他北京的这个魅力啊。他跟你看，我在香港啊，没有他说的这种小道消息听这么多，好家伙。 而且我觉得我每一天啊，最高兴的是什么事情？从我的简讯或者我的 email 里面啊，得到很多，其实我都知道这是来自北京的笑话。 哦， 你常常你不收到那些短讯吗？ 对，挺多。 我觉得那完全是北京人写出来的，北京人的幽默。 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？ 好多啊， 好多， 有一些带一些颜色，可能不宜在这上面说了。 对，你不是研究。 我最近研究粉红色，不研究黄色。 为什么要研究粉红色呢？ 其实我觉得粉红有点像是一个中庸之道，就是说它比较温和、 哦、 所以假如说我们用颜色心理学或者平常做人处事甚至于看待事情，我们如果稍微不要推到极致，稍微退一步的话，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留给自己空间，留给别人空间。 嗯，我做的事情正相反，你看我是烈红大红更进一步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辞旧迎新了啊！你不是刚才说北京段子，这老马哥一肚子呢。 他这个段子很多时候是宣泄一些心里的一些这个。 没错。 就是他的情绪嘛，他也要编个段子。段子有的写的非常巧妙。你比如说，我看到一个段子很有意思，人家发给我的，说一个领导跟着一群这个人过河在船上，这船呢到中间以后呢就要沉，说这领导抓了个游泳衣呢，就穿在身不是游泳抓。了一个救生衣就穿在身上，然后秘书就提醒他说这个船上还有妇女呢，就那意思你不能先顾自己，他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那事儿。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他反映社会一个心态，就是社会的心态呢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对人诱惑最大的一件事，历史上也是这样，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在这个色上面 啊、哦，犯事儿、 犯事儿，把他们一辈子前程给丢掉。 没错，这个问题你应该有体会哈。怎么现在真是？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主题就是这个贪官都带色。一说贪官出来，社会上议论八个情妇就上网了。 对啊，最近台湾也是政治人物去什么就是 娱乐场所 ， 对， 然后甚至照片被拍到，那个真的是也很难、很难赖掉吧。 我觉得做政治家这一点一定要把握住，一定要舍弃，就是你得到了这头，你不能把那头也给掐上，那是老百姓的那头。 这可难了，那有的人家得这头就是为了能得那头呢。哎，你说你从这个台湾来啊，我就说我是香港，你说北京，咱们就辞旧迎新呐。哎，一个人说句话好吗，马老师？新年祝福。 我觉得新的一年里，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华人世界的人都祝大家新年愉快。 哎，你快说。 我觉得啊，其实我真的感受身体健康最重要，真的顺心顺心。 我的感受啊，就是啊，别那么快，慢一点，少干点活，悠闲会产生创意。